小小的水仙花，小小的水仙花，是不是风吹，是不是雨打，你有点儿害怕。小小的水仙花，我不愿离开它，我心里放不下小小的水仙花。小小的水仙花，好像是要说话，你要说什么话，小小的水仙花，小小的水仙花，小小的水仙花，是不是风吹，是不是雨打，你有点儿害怕。小小的水仙花，我不愿离开它，我心里放不下小小的水仙花，小小的水仙。 悲伤别放在心上，把快乐 望，哪怕什么困苦艰难。如果有悲伤，别放在心上，把快乐歌儿唱。 可知 送夕阳，编织我的梦想，那是我唯一的寄托，也是我的希望。我到海边送夕阳，编织我的梦想，那是我唯一的寄托，也是我的希望。今天我不再继续悲伤，今天我不再继续彷徨，我只要等你回来，编织美丽的理想。送夕阳，编织我的梦想，那是我唯一的寄托，也是我的希望。我到海边送夕阳，编织我的梦想，那是我唯一的寄托，也是我的希望。今天我不再继续悲伤，今天我不再继续彷徨，我只要等你回来，编织美丽的理想。 这首歌 陪你回家。不说一句话，不说一句话，寂寞的小花，望着满天的晚霞，我眼泪一滴滴流下。 去匆匆。 人生犹如梦，只要我们俩把握好时光，春天就会永留在心中。 记了我，有空时候记得再来看看我。那天我来相见一面没有结果，谁知你又来看我呀，你又来看我。谁说世上没有一见钟情，一见钟情我连开花有结果。无奈何无奈何，留不住你无奈何，你带走了欢笑留下寂寞，我也想念你来你也想念我。谁说世上没有一见钟情，一见钟情我俩开花有结果。无奈何无奈何，留不住你无奈何，你带走了欢笑留下寂寞，我也想念你来你也想念我。 在不言中 中，我要投入你的怀中，再一度回味这深浓浓。是否记得，是否记得相爱的第一天，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，蜜意情浓，多情的晚风在吹送，回忆那几度夕阳红，明月的花车又在开动，幸福的人们陶醉在怀中，再度编织蜜月的梦，隆隆的车声永在梦中。 树林里看见了有人带走你，带走了你呀，片片的落叶它在哭泣，小小的树叶有情，谢谢你还留在这里，留在这里呀，告诉我爱苦多于甜蜜。我要把深情和浓意写在小小的树叶里，多少思念无从记，情书也带给你。悄悄地走进树林里，看见了有人带走你，带走了你呀，片片的落叶它在哭泣。 你帮我来，我帮你。 来我敬你，你帮我来我帮你，永远的永远的在一起，永远的永远的在一起，永远的永远的在一起，永远的永远的在一起。心爱的小马车呀，你就是太顽皮，你若是变得乖乖的呀，姐儿我就喜欢你。滴答滴滴答滴滴答呀滴答滴，不打木的不休息呀不休息，心爱的小马车呀，道路总有崎岖，崎岖的山路走过去呀，人生那就更美丽。滴答滴滴答滴滴答呀滴答滴，不打木的不休息呀不休息。我心爱的小马车驰骋在夕阳里，夕阳和我们在一起，这一辈子难忘记。滴答滴滴答滴滴答呀滴答滴，不打木的不休息呀不休息，不打木的不休息呀不休息，不打木的不休息呀不休息，不打木的不休息呀不休息。 悄悄地伤心地离开了他，虽然我心中不愿你，不愿你离开他， 你的风采叫人迷。 我心里甜如蜜，也是我心里乱如意。要是我向你诉情意，你是不愿意听一听，只怕你对我不理，只怕那是太失礼。那天晚上遇见你，你的风采叫人迷，想要和你诉情意，可是我没有勇气。是太失礼。那天晚上遇见你，你的风采叫人迷，想要和你诉情意，可是我没有勇气，可是我没有勇气，可是我没有勇气。 就是 就是他，是我这样想。深思我眉间，不肯开口就不管我心里有多么难受啊，何苦要何苦要何苦要寸寸长短为君愁。何苦要何苦要寸寸长短为君愁。就是就是他，是我这样我这样消瘦，肩并肩坐在一起，从来不肯对我嘘声问好，就不管我心里有多么难受啊，何苦要何苦要何苦君愁。 对着我轻轻呼唤，我也对着你轻轻说，在这静静的山河边，只有我和你在一起，我靠着你紧紧偎依，你也拥着我轻轻地吻。 在这小小的世界里，我的眼睛中只有你，幸福的时光是多么甜蜜，只怕幸福不长留。 在这静静的小河边，只有我和你在一起，但愿我俩永远的相爱，一生一世不分离。在这静静的小河边，只有我和你在一起，我靠着你紧紧偎依，你也拥着我轻轻地吻。 在这小小的世界里，我的眼睛中只有你，幸福的时光是多么甜蜜，只怕幸福不长留。 在这静静的小河边，只有我和你在一起，但愿我俩永远的相爱，一生一世不分离。但愿我俩永远的相爱，一生一世不分离。 点分离。你忘了我，我也忘了你，把我俩的过去丢进河里，埋在土里，让我俩永远永远地忘记。虽然我没有得到你，你曾给我甜蜜。你忘了我，我也忘了你，把我俩的过去丢进河里，埋在土里。团聚，你忘了我，我也忘了你，把我俩的过去丢进河里，埋在土里，让我俩永远永远地忘。 酒加咖啡，我只要喝一杯，想起了过去，又喝了第二杯。明知道爱情像流水，管他去爱谁，怎么也流泪。如果你也是心儿碎，陪你喝一杯，我要美酒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。花 是心儿碎，陪你喝一杯。我要美酒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。